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南信解品第34-8。复次善显，我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我清净，黑过是我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我清净，黑过是我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有情清净，黑过是有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有情清净，黑过是有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命者清净，黑过是命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命者清净，黑过是命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生者清净，黑过是生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生者清净，黑过是生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黑过是养育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黑过是养育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是夫清净，黑过是是夫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是夫清净，黑过是是夫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不特切罗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黑过，是不特切罗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不特切罗清净，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黑过，是不特切罗清净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黑过，是一生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黑过，是一生清净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汝同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黑过，是汝同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汝同清净，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黑过，是汝同清净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黑过，是作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，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黑过，是作者清净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黑过，是受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黑过，是受者清净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黑过，是知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黑过，是知者清净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黑过，是见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清净。 道相之，一切相之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道相之，一切相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贤，我清净，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即我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清净，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我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，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，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夫清净，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夫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，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 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，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一切脱了你们清净。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，即一切脱了你们清净。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，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一切脱了你们清净。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一切脱了你们清净。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一切脱了你们清净。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一切脱了你们清净。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 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写，我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，即我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我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我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我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，即有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有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，即命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命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，即生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生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，即是夫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是夫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特切罗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。欲留果清净，即波特切罗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波特切罗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 不得切罗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；欲留果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；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；欲留果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；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；欲留果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；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；欲留果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；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？是受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；欲留果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；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欲留果清净；欲留果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欲留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；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现，我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我清净。 黑过，是我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黑过，是有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黑过，是命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黑过，是生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黑过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黑过，是是夫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不得切罗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。黑过，是不得切罗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黑过，是一生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黑过，是如同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黑过，是作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黑过，是受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黑过，是知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独觉菩提清净；独觉菩提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黑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独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佛此善现，我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；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我清净。黑过，是我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；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黑过，是有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 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还过，是命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还过，是生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还过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佛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是佛清净。还过，是是佛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波陀伽罗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波陀伽罗清净。还过，是波陀伽罗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还过，是一生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还过，是如同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还过，是作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还过，是受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还过，是智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还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佛陀善写：我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我清净。还过，是我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还过，是有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 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佛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是佛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佛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不特切罗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特切罗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卷第189。